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平时我们最怕听到的话就是听你的节目听得我都快睡着了。那其实在新西兰呢，有一家电台的创办者却最爱听这句话，这就是 Sleep Radio 的创办者文森先生。他的电台就是以让听众睡着为己任，上线6年来，他无间断地播出纯净音乐，希望能为全世界的失眠听友送去香甜的睡眠。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叙利亚，一个由叙利亚盲人儿童领衔的合唱团近日以他们的天籁之声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也再次表达了战乱中孩子们需要和平的强烈呼声。好，让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一起来认识在网络世界里大名鼎鼎的一家网络电台 Sleep Radio 睡眠电台。电台的创办者是一位年过七旬、家住在奥克兰一个农场附近的老爷爷 John Winston 约翰文森。2012年他被诊断患有临床抑郁症和焦虑症，其中的最显著症状就是长期的失眠。那么文森先生由失眠到创办 Sleep Radio 睡眠电台，帮助大家睡觉，这中间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 Day7 传媒的记者小娇。 好的啊，那这位老先生呢，他的名字呢就叫做 Winston， 他也是尝试了比如说收听电台的一些音乐呀，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比较舒缓一点呀，用这种方式来睡觉。可是呢后来啊，他就是听着这个电台的音乐呢，突然发现经常会有商业电台嘛，很多的时候也是需要有广告来做支持，所以呢经常就会啊听着听着舒缓的音乐，就忽然间呢来了一段广告，或者是呢一个小时过去之后换了一名新的主持人，那么这个主持人呢可能又换了新的一种音乐的类型，所以呢他就是曾经尝试过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呢就被这个音乐声吵醒，或者被广告声音吵醒，所以他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专门为了这些失眠的人士所提供的电台呢，于是就成立了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电台，叫做 Sleep Radio。 Sleep Radio 帮助人们入眠，以崭新的理念迅速收获了不少听众的心。那么这家 Sleep Radio 年终无休播出的是哪些内容呢？ 这个 Sleep Radio 呢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电台当中是全天24小时播放这种非常高清的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完全没有广告，也没有 DJ， 甚至呢这个音乐也是没有人演唱的，全部都是由轻缓舒缓的啊这样柔美的音乐作为整个播出的所有的内容。那么他也是提到呢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更新呢自己的曲库。一开始呢他还会选择一些带有钢琴曲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后来呢大家发现说啊好像呢钢琴曲这个项目不太适合睡眠，所以他现在选的这个曲目呢还特别啊把钢琴曲全部都剔除了出去。他自己也说呢随着这个经验的累积以及呢民众的反馈，他的这个整个的音乐选取的类型啊还有曲目啊等等也是越来越丰富，也是越来越适合啊大家去睡眠。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大家的呼声比较高，所以呢他也是除了网络电台之外呢还开办了自己的 APP， 就是 APP，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下载就可以收听。 温森爷爷创办的 Sleep Radio 采用的是不间断的清晰数字立体声流，没有广告，没有 DJ， 没有演唱者，只有全天候不间断播出的柔和纯净的背景音乐。 让温森爷爷感到惊喜的是，他的听众反馈中有很多是来自新西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是的，他当时呢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只是说呢想身边呢也有很多的这样同样年龄的长者的朋友，所以他一开始只是想说方便周围的朋友来收听。后来呢自己成立了这个网络电台之后啊，真的也是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很短时间之内呢就发现不仅仅是新西兰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通过网络呢来收听他的电台。他也有啊统计过说，其实啊现在在遍布在就是全世界各个大洲都有他的听众。那么根据他后台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其实倾听他节目最多的还不是那些真正比如说有睡眠障碍啊或者是有心理相关疾病的一些朋友，最多的竟然是孕妇这样的一个群体。有很多的孕妇妈妈呢都会给他发来信息说呢，就是伴随着他的这个音乐，自己呢也是顺利的生产，并且是呢度过了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后的恢复期，所以都是为对他的这个电台啊也是表示了感谢。是的，我觉得是还蛮值得去听一听的。 好，以上是新西兰 Day7 传媒集团的小娇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一家在新西兰创办、在全世界广泛收听的新西兰 Sleep Radio 电台——睡眠电台。创办者是新西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爷爷温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手机上装一个 Sleep Radio 的 App， 希望它可以在夜间伴大家入眠。 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刚刚过去的中国端午节在澳大利亚的水面上也十分的热烈，一艘艘龙舟呢也在这一天竞逐出发了。说起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传播海外最广的有人说是武术，但其实龙舟的普及程度呢并不亚于武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德国还有俄罗斯等等地方，很多人都热爱龙舟，举行龙舟赛事呢也为当地主流社会所普遍的接受。就在今年端午节来临前夕，中国浙江一家龙舟厂从自己的电商平台上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它远隔9000公里之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华人朋友，他希望能够从祖国订一艘龙舟参加澳大利亚的龙舟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下单的消费者名叫王娇娇，是位定居澳大利亚的80后，平时酷爱水上运动的他是悉尼龙舟俱乐部的一员。今年的悉尼龙舟赛吸引了3000多名选手参加，竞争十分激烈。为买到一条性能优良的本土龙舟，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他尝试着在天猫平台上下了订单。 之前我们都是从德国啊其他一些国家来买，一个是费用方面特别贵，再一个龙舟本来也是出自我们中国的东西，所以说希望能从中国买一个中国制造的龙舟过来。 订单的另一头是浙江千岛湖的一家船厂，车间主任朱武新在船厂工作18年，跨越9000公里的订单还是第一次接到。 这个天猫上每一条这么长14米多的这个龙舟，真的是难以想象。 朱武新一边叮嘱工厂加紧制作，一边进行申报通关等工作。中澳两国海关管理严格，这么大件的网购货物如何快速办理通关，大家都没有遇到过。为迎接今年618海外订单的高峰，天猫海外和菜鸟网络在澳大利亚等重点海外市场开通海运服务。 王娇娇正是享受海运服务最早的一批海外消费者。从宁波港出发，经过15天海上运输，这条龙舟最终运达9000公里外的悉尼情人港。看到龙舟从海运集装箱卸下时，王娇娇非常兴奋，今年要参加不少龙舟赛事，有了新船，他们的成绩一定能提高不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美国托尼奖是1947年由美国戏剧学会设立的，表彰的是每年在纽约百老汇剧院上演的杰出的那些剧目。作为美国戏剧领域的最高奖，托尼奖和电影奥斯卡奖、电视艾美奖以及音乐格莱美奖并称为美国艺术的四大奖项。今年是托尼奖第72届的颁奖。近日在颁奖仪式上，美国百老汇联盟公布了一组令人激动的数字。进入到2018年之后呢，美国百老汇刚刚结束的演出季票房创下历史新高，总收入达到了17亿美元，这比上个演出季增长了 17.1%。 新增票房的背后奥秘是什么呢？好，来听报道。 据了解，参与本届托尼奖评奖的这个演出季总收入约为17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 17.1%。 业内专家表示，有前几个演出季的成功作为基础，票价是拉动总收入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And now with the technology that exists, producers can track the demand a lot more successfully. They can see what other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what other vendors are charging on the secondary market, and they can also see how much demand there is for a certain time of year, a certain time of week, and they can adjust their prices accordingly. 音乐剧《汉密尔顿》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他第一个完整演出季期间，最佳席位的票价超过了800美元，总收入为1.61亿美元。此外，旅游业也帮助百老汇吸引了更多观众。根据百老汇联盟统计，参与本届托尼奖评奖的这个演出季，游客共购买了760万张门票。 We are responsible for 89,000 jobs in this city, and we have an economic impact to the city of over $13 billion. We pay over $1 billion in local.City and state taxes. 在参与本届托尼奖评奖的这个演出季中，明星大腕、热门剧目等因素成为票房的优势。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风月俏佳人》《金刚》《杀死一只知更鸟》等一些电影改编的著名剧目相继登场，新的演出季会逐渐演变成一场表演赛。 就像是来北京一定要逛长城吃烤鸭一样，很多游客呢到纽约去是奔着百老汇的音乐剧和各种丰富的剧目演出去的。在纽约百老汇5月29号公布的2017至2018这样一个演出季统计数字显示呢，不光是票房增长 17%， 观影人数也在增加。从2017年5月到2018年的6月初，百老汇观剧人数达到了1377万人次，比上一季增长了 3.9%。 此外呢，票价的提高也是推动了整个的年度票房收入。报道称，百老汇在本季度有一大批新上的票房保证，包括蒂娜菲的贱女孩，还有英国的进口剧目《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们》，另外还有经典大热门《汉密尔顿》《我爱红娘》和《亲爱的埃文·汉森》。百老汇联盟在通告中也提出呢，2017至2018这个演出季，百老汇的剧票价格继续在上涨，80%以上的演出平均票价是每张130美元左右，60%的演出平均门票不到100美元。报道称，本季共有33场演出，有7场是新音乐剧，3场是重演，10场原创，10场重演的戏剧，3场特别活动，共计45场演出。作为全球的戏剧之都，百老汇不断的新创、翻版、重演经典等等多种的手段呢，也促进了百老汇戏剧的蓬勃发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叙利亚。最近在网络上，一段来自叙利亚的歌声撩动了全球网友的心。主唱者是一个10岁的叙利亚盲人女孩，叫做 Ansam 艾桑，和40个叙利亚孩子，他们一起站在大马士革因为战争严重受损的废墟当中，唱了一首歌 Heartbeat 心跳。唱歌的孩子们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请求，让童年回归，让每个孩子有和平的生活。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琪给大家介绍安桑姆和他的合唱团。 一周三天，约旦偏远的阿兹拉克难民营的一个角落里的日常生活喧闹声会被传统的杜姆贝克鼓的鼓声盖过，同时20几名儿童的歌声和掌声与之相互交织在一起。指导这支欢乐合唱团的是45岁的叙利亚难民艾桑哈利利，他的双手娴熟地在鼓壁上不断运动。他的音乐课是针对住在营地里的残疾儿童，但对所有人开放。哈桑所开设的音乐课受到儿童们的喜爱，这一点从每次上课开始时他面前的椅子会被迅速坐满这一事实中就可以得到印证。艾桑对音乐可以产生巨大积极影响的信念始于他童年时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经历。 11岁时，我和朋友一起骑自行车掉进了街上建筑工地的一个大洞，头部受伤导致眼睛神经损伤，从此失去了视力。 在辍学和陷入抑郁一段时间后，艾桑决定重新开始生活。他让父亲给他买了一台合适录音机，开始听埃及歌曲，最后随着音乐一起演奏，自学打鼓。16岁时，他进入一所专门为视力存在障碍的学生开办的学校学习。他加入了学校的乐队，担任鼓手和歌手。这个乐队的成员全部是男性盲人。他建议乐队在男女分开的传统婚礼上为女宾客演奏，从而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演奏机会。毕业后，他建立了自己的乐队，在首都的餐厅、聚会和婚礼上演奏。音乐从一种需要开始变成爱好，然后又成了他的职业。23岁时，他与妻子拉巴结婚，在政府部门找到了一份帮助人们办理护照申请的工作后，音乐开始退居二线。然而2011年叙利亚爆发冲突后，艾桑失业。一年后的一天早上，他被妻子叫醒，爆炸声越来越逼近他们的家。后来他们夫妇带着5个孩子逃到约旦成为难民。在流亡的头3年里，他们一直奔波于约旦不同的城镇，靠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财政援助度日。2015年，他和家人搬到了约旦东北部贫瘠沙漠的阿兹拉克难民营，那里居住着 3.5 万名叙利亚难民。他在那里碰到了会吹传统笛子的哈桑，两人开始一起演奏，但一开始仅仅是为了取乐。不久，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为难民儿童做点事情。 我找到由难民署资助的人道主义组织援外社国际协会管理的难民营社区中心，建议为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儿童开设音乐课，教他们唱歌和演奏音乐。我想振奋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变得高兴起来。我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从中我得到了一种幸福感。同现在所做的工作相比，我以前做的事情真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难民营里担任音乐老师，不仅使艾桑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同时也给难民儿童，特别是那些身有残疾的儿童带来了快乐，使他们无论对生活还是自己都更加具有信心。 我学习吹笛子和打鼓是想学会了以后为家里人表演。艾桑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老师，他是在用自己的感觉去领悟和教授音乐。 难民署表示，被迫逃离家园的残疾人面临特殊的困难，他们需要得到保护和支持。 难民署强调指出，当残疾人的能力得到承认，融入社会的障碍被消除时，他们可以在社区和工作场所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艾桑表示，残疾人需要机会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社会需要开展考虑到残疾人需求的活动，以便使残疾人充分融入社区。在难民营里为儿童传授音乐技能，使他获得了回馈社区的机会，成为了一种他一直想成为的人。他表示，他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残疾人的常见误解。 احيانا اتعرض ل اني مثلا 我一生所面临的主要困扰就是在乎别人如何对待我，好像我本身没有任何能力。消除固有成见的最好办法是让人们看到你介入生活。当人们看到我教乐队或者和乐队一起演奏的时候，他们开始明白我的残疾并没有妨碍我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父母离异对孩子造成的冲击和伤害是不言而喻的。最近，加拿大就有议员对该国的离婚法案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希望借法案的修改将离婚对于家庭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报道。 The one thing that I'd hope that people take away from this is we're wanting to ensure that we change the way individuals think about separation and divorce is not being. 威尔森·雷布尔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人们改变对离婚的看法。作为夫妻的两个人分手了，但是作为父母，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结束，有责任一起努力，做出对孩子最好的决定。 This will make the overall process faster, less costly,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less adversarial. 他在向众议院提交 C78 法案的时候说，离婚法修改以后，离婚的过程将比现在短，比现在省钱，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将减少敌对程度。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为此，法案甚至建议不再使用监护权、探视权等说法，改为淡化输赢，更强调合作的父母顺序和亲子时间。探视权也好，亲子时间也好，实际上指的是一回事。但是威尔森·雷布尔德说，措辞的改变有助于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希望离婚的父母们不要再把自己看成官司的赢家或输家，而是共同努力让孩子成为赢家，或者至少是把他们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威尔森·雷布尔德自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没有父母在一起的场景。但是他们处理离婚的方式可以说正是他今天所提倡的，这使他和他姐姐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父母离婚以后，姐妹俩跟着当教师的母亲生活。威尔森·雷布尔德当选进入内阁后，他父亲谦虚地表示，女儿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前妻的功劳。 I have friends that have separated, that have lost their houses because of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going through the court process. 但是在威尔森·雷布尔德的朋友当中，为漫长的离婚官司耗尽财产的大有人在。为了支付昂贵的律师费，他们不得不卖掉房子。在整个过程里，受苦最多的是他们的孩子。威尔森·雷布尔德上任以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安乐死法案。这类涉及个人生活的法律最是众口难调。这次的 C78 法案又是一个将影响到无数家庭的改革。他表示，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同时也为自己处在这个位置感到高兴。根据201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加拿大有200多万孩子生活在离异家庭。在1991到2011这20年间，有500多万加拿大人离异，其中 38% 有子女。如果该法案通过，今后加拿大各地法官审理离婚案，将对一系列因素进行分析，以确保做出对孩子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最有利的判决。尽管以消除离异双方的敌对状态为宗旨，该法案却并没有建议一刀切地让父母平分抚养权，